生当饭食，佢哋话佢哋最积极。我系谢志峰。 花生当饭食，我哋最积极啦。HKP 粒粒粉好特别，我系萧若元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高原司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嘎啦嘎啦嘎啦，精兵到后城，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。 喂，好啦，翻到嚟啦。喂，咁讲呢个咩呢，隔会嗰单 MeToo 事件之前，我想讲下费老中啊，大佬，真係即係阿梁耀忠啊。唉，咁啊，咁即係呢两日呢，就主要係琴晚係咪嗱，因为我见苹果呢就推个 post 出嚟，即係其实佢做单新闻出嚟，咁佢就话网民即係疯传啦，係咪有网民发现啦。我估个网民呢其实係万必佢哋嚟嘅。即係唔係係快必啊，或者人力佢哋嚟嘅。因为我见到主要就係呢，其实是这个叫做什么那个什么苏豪啊，苏豪他不知道 他自己推出的 post 的，那他就不是普通网民来的，大佬啊，那他是人力的耳座来的，那首先呢就给他 credit 他，那而确实呢你见到每次即是监察泛民呢，咁人力呢就最落力嘅，即係譬如每次啊你话边个唔开会 错喎， 係咪哦，你要讲啊， 应该系 咩啊， 系啦， 你唉，即係都系友好啦吓，咁我唔知系咪友好啦，唉，即系从前友好啦，起码就咁起码呢，即系你见到就系就算唔系最落力啊，都好尽力啦，系咪？ 唔系，因为起码佢哋呢就你讲緊人力，佢哋就唔会整个表出嚟就列晒所有嘅议员嗰啲咁嘅投票记录嘅。 唔係㗎，咁佢每次呢佢边啲人表决啲乜嘢呀，嗰啲表决记录呢，其实我见有几次都系即系佢哋啲人去贴㗎，其实都。 ok? 係呀，即系。 跟得唔足呀呢方面真系、 啊。有时我睇 post 都即系印象几次都系佢哋㗎，咁所以佢哋嘅作用就係、其實就算喺呢一個佔中之後呢，咁佢哋都有一個夾實泛民嘅自覺喺度㗎嘛，佢哋係。 你冇辦法啦、啊、即係泛民個表現就真係。 咁無可厚非嘅，咁呢個就係、是。咁講廢老中佢咩事呢，咁即係我哋去段片睇下先。 咁過癮下。係阿黃連江議員。 梁耀忠就 冇啊， 坐喺度。 千祈唔好啊，你知我最唔中意做呢樣嘢㗎啦。千祈唔好。 千祈唔好添喎， 系啊，千祈唔好， 留噶咯喎， 你做啦， 吓、啊， 你做啦，我提名你啊， 我喺隔篱开紧啊，大佬，嗰边又唔喐得啊， 你又唔喐得，啊，好笑啊， 喐得啊，顶硬讲， 我唔制啊，我唔制，你知我唔中意做呢啲嘢噶啦，你知我唔中意做呢啲嘢噶啦， 中意都要中意噶啦，唔好啊，咁靓仔， 唔得唔得唔得唔得，啊，潘少，你做。 唔得啊！撞會啊！我都間過嚟啊！ 會啫嘛， 我間過嚟 一定撞噶啦。你做雲哥，你做開咁多， 我做開咁多就叫好牛，唔好使死牛先得。 嗱，我提名你啊， 做到變咗根長啊！ 最近我唔可以提名，因為我提名你啦。 我提名你啦，你 唔好啦，你做起咗就起咗，我唔中意做嘅知道。呢啲唔係輪到我都我都唔做啊！唔緊要啦，你捱氣啦，你做咁多個咯。 唔係我做咁多個，而家隔離唔 你實臨場唔使解，唔使推搪啦。我提名黃定光議員做主席，有冇人反對？阿潘少附議。 我唔制，好似你咁，我唔中意啊。 不接受啦，係冇嘥事。 中意啊！ 快啲， 接受唔到啊！ 快啲， 冇辦法。 快啲啊！ 快啲啦！我叫你都快啲啦！我都提名你。 即系咁多年都未做过主席嘅，快啲啊！ 唉，唔怕啦，大佬都会串南下海嘅。 冇，开咗一处女座出嚟。 唔系你做恰当啲嘅，反正都喺度主持紧。 唔中意系咪藉口先？ 唔中意喺我嚟讲就唔系藉口。吓，喺我嚟讲系唔系藉口？ 我嚟讲都唔系藉口嘅，对等嘅喎。 快啲啦！ 跟 你做咗咁多條例嘅。

咁唔知啦， 即系我嗱， 我因为佢估嗱，即系阿土伯今日就系估到我哋将会讲呢一单嘢，所以就 佢要避席啦， 系啦，费事我哋就连带到逼佢就 是、啊、 就喺 咪前讲啫，其实系 讲通十一， 系啊，联想啫，但系我觉得真系好大镬噶呢个嘢系，讲真，如果你真系咁样，其实系可以坐监噶，即系如果你人证都俱在嘅话， 系噶， 系嘛。同埋講真啦，你就算出翻嚟，你唔使做人啦。其實真係你成世玩完嘅，其實你喺教會你自己做牧師嘅，你俾人哋咁樣爆大鑊，咁多嘅即係呢啲咁嘅受害者出嚟指證你嘅時候咧，喂，你點轉行啊？ 唔係㗎，你見到即係劉嘉兒咁，佢性侵咗當時嗰個男學生，咁佢都離開咗嗰間小學，就唔再做校監，咁然後轉行賣保險啦。咁因為當時係天主教教會就揞住一件事，咁就咁踢佢走，就當係一個處分咁樣。咁大問題，基督教教會相對之下個組織冇咁嚴密，嗰陣時冇呢一樣嘢咧，就反而佢係冇咗個保護㗎。呢一方面真係佢諗佢嘅啫。 咁但係你見到佢自己即係同呢啲教友即係一齊走去自己去自首，會唔會贏到你少少嘅尊重咧？ 贏咩尊重？你做咗就做咗㗎啦，即係 唔 係？即係你而家， 我覺得佢嗱，起碼咧。我覺得嗱，相嗱，即係呢啲世界人渣嘅嘢，貨比貨嘅啫。其實就起碼，我覺得佢比起禮頓咧，係更加有即係有更加有嗰個勇氣啊！ 喂，你咁講， 佢承擔罪責， 佢比梁天琦更加有勇氣去承擔啦。梁天琦賴咗嘢證據確鑿先焗住去到認責。 其實呢個都係啊，呢個證據確鑿先至走去認啫嘛。其實嗱，你大家都知道策略上，佢只係希望係 即係點啊？教會梁天琦。 即係以一個佢認咗罪啊，即係嘅身份咧，即係其實減刑嘅啫，其實係。但係講真啦，你唉，即係講真，即係我覺得你其實你跟你一世嘅呢成件事係，你就算你判你輕啲都好，你出翻嚟咧，你面對嗰個社會上面嗰個控訴咧。你係甩唔到啊！ 即 係 咩啊？喂，梁天琦都係跟佢一世喎呢啲嘢。 唔係咁，但係起碼有人覺得佢係三十年一遇啊嘛， 係、嗯、嘛？咁呢啲我都係五年一遇啫，係咪先？ 咁啊，即係起碼我覺得佢係即係喺勇氣上面好過禮頓咯，係嘛？即係佢唔會著草咯。為咗俾我真係著草啊！ 佢著咩？佢著咩草？喂，嗱，你諗下，喂，到時候佢喂佢係衰，佢衰嘅非禮，但係問題佢勇於承擔，然後受咗呢個 咩樣先係 走出嚟，跟住就話俾大家聽，喂，我係衰咗，我係衰咗非禮，然後我而家承擔咗呢個罪過，我走翻嚟改過自身。喂，咁各位教友係咪應該要重新支持翻佢先？喂，咁可能又係一個賣點嚟嘅對佢嚟講。喂，因為點啊？教會最中意講咩寬恕啊嘛。喂，咁寬恕嘅話就真係容許呢啲咁嘅人渣得寸進尺噶啦，可以。 唔係，但係我哋都如果係咪前年有套戲喺度講呢一個 法文咯？張學友嗰套咯， 唔係，即係係美國嘅，就係、是、講一個一個記者就跟一個即係、就是、教會性侵案就跟咗好多年，咁就係佢係即係侵犯啲男童嘅，其實就係、是、咁、啊。但係嗰單嘢其實我覺得係我唔記得咗嗰陣時係女王係好 buy 呢套戲嘅，就係、是、其實佢講一樣嘢就係、是。嗱，你喺教會裏面搞性侵咧，係更加罪大惡嘅，因為其實你係涉足咗神，咁同埋就係令到人哋對呢、這、一個即係、就是、宗教咧，其實係產生護感啊。呢啲係教會人渣嚟嘅，呢啲係 關咩事？好話唔好聽，反基嗰啲好多時自己都係基嘅。喂，其實啊，你諗翻轉頭，呢一啲咁樣嘅牧師，佢咪所謂牧者啊，可能佢係真真正正佢最堅實嘅無神論者嚟嘅。 好，休息一陣。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